热烈欢迎我们的老朋友秋在老师再次做客家喻声社。 确实和家喻声社合作了很多次啊，非常高兴能够再次合作。像咱们家喻声社的缥缈之旅啊，痴心寻天啊，这些都是修仙类型的作品。我也非常荣幸能够用声音去塑造作品当中的李强还有姜旺这两个角色。那这两个人物的共同点呢，就是正义感比较强，能力也很强，都是那种比较经典的修仙主角。要说和我本人贴不贴近呢，只能说我也是一个仙侠的爱好者，我也是跟着他们在一起成长。至于这次咱们的这个步天罡阴雨明贤这个角色，对我来说确实还真的是一个全新的尝试。最大的挑战就在于明贤这个角色，他性格很多面，有很多内心的纠结呀，包括一些情感的纠葛呀，这些都是很大的挑战。但我觉得最大的挑战还是在于他感情戏啊，他是一个非常细腻的这么一个角色啊，所以他的感情戏呢非常有挑战。 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秋在老师的感情戏录制现场。 能不能亲你一口？我的天， 糖糖哥， 糖糖哥，糖糖， 嗯， 别别啊，别别是什么？我先被亲一口，愣了一下，然后又被猛地拉近。我天！哎呀，这个真是挺难啊，这个。 好了好了，回归正题。麻烦秋在老师简单介绍一下阴雨明贤这个角色吧。 那明贤这个角色呢，他是一个古琴化成人形的，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但是他还是有七情六欲的。明贤呢一贯是以那种非常儒雅啊彬彬有礼的那种形象示人的，不管发生多大的事情他都可以处变不惊。但是在唐静面前呢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性格。啊，他在唐静面前呢是那种会变成小可爱，比较阳光比较软糯的那种大男孩的形象。其实呢这个就跟明贤的经历有关，他其实是反派阵营当中的一员，但是他也知道自己做的很多事情是不对的，也一直想要从这个反派的阵营里脱身，但是却没有办法，所以就特别的纠结。这也造就了他特别隐忍的那种内心，然后对其他的人呢都会保持一种距离感，然后显得自己高高在上的感觉。但是其实唐静对于他来说还是不太一样的，大家懂的都懂啊。所以呢明贤在唐静面前呢会展现自己的另一面啊，具体是哪一面呢就敬请期待吧。他们的情感呢缘起于惺惺相惜，就是唐静呢它是一面镜子，明贤呢是一把古琴，他们都是化成人形，然后就是相识了。到了最后呢，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相处，他们最后的情感也升华了，超脱了生死。但是呢，我觉得在他们的心里啊，正义是凌驾于他们的情感之上的。 糖糖，你带我回家，好不好？ 这个其实是唐静和明贤在最后告别的时候，明贤说的这么一句话。他最后为了自己心中的正义，也为了解脱，于是就选择了大家还是去追剧吧。大家好，我是明贤，欢迎关注喜马拉雅家喻声社演播的多人有声剧《步天罡》，我在剧中等着大家。